还不说回忆有多甜，谁也听不见爱情的背面，一片沉默的世界。 新小戏叫做《永远》，继续来听听看黄韵玲这一首作品《关不掉的收音机》。这是91年黄韵玲发行的第5张专辑，音乐呢依然是走的比较成熟的路线，也成功奠定了呢她之后的音乐风格。听听看这一首非常轻松有森巴风格的《关不掉的收音机》。 时候出现。 是懂得我现在的心，努力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。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记忆起像过去一样。我想 说断就断。 着相同的步伐，向着

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带给我幸福和快乐，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 是永邦带来的作品，叫做《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》。继续来听听看张惠妹。96年呢，一个青涩朴实的台东女孩呢，开始踏上了这个属于她的舞台。当时呢，谁都没有想到，最后她能够成为创造一个时代的天后。张惠妹呢，就跟她的名字一样，虽然淳朴的不加任何修饰，但是呢，就是有这种浑然天成的魅力。听听看张惠妹这首作品，叫做《嗨嗨嗨》。